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14集，闹够了，两个人拉着手往王宫内走去。橙子忽然面露犹豫，欲言又止。卧舞扫了他一眼，轻描淡写。 当然，我见到离了。 心事被猜中，尴尬了，心头却被狠狠地揪了一下。想问的细一些，离怎么样了？伤完全好了吗？瘦了没有？都做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有没有提起自己？喉头却被堵住了，一句话也问不出口，只迫切地等着莫无主动告诉他。 作为太子，这种重要的会谈他当然会在场，可他全程都没有说过一句话，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。 离在躲着莫武的目光，见离都没有勇气看他的眼睛，莫武的心情顿时降到了冰点，也对着离肃寒了脸色。 像个陌生人一样，我们没有说一句话，我只看见他的心情是黑色的。 橙子的心沉到了谷底，他本来还抱有一丝幻想，莫武看到离时会说出自己的下落，离说不定会立刻就跑来找他的，可是居然会是这样。心中有一些埋怨，莫武不主动告诉他，却又明白离那种冷淡的态度真的是让莫武没有开口的理由。他的心情是黑色的，连灰色都不是了。黑色意味着什么？悲伤还是阴暗呢？看着橙子瞬间情绪低落，眼睛里烧灼般的痛楚溢了出来，莫武叹了口气，拉着他坐下，忍不住伸手掐住了他的肩膀，大力地摇晃起来。 喂，醒醒吧，笨橙子。 嗯？ 橙子迷茫地抬头看着莫武灰眸中突然盛起的怒火和痛心，不知所以然。莫武叹了口气。 橙子，你想听我的故事吗？ 橙子涣散的思绪被扯回，他其实早就想问了，只是直觉那是莫武的伤口，不敢轻易触痛。莫武抱着鱼尾娓娓道来。 第一次见到陈的时候是在龙王的一次巡海时，巡海队伍会经历水妖聚居地不远的地方，那时我还是一个小水妖，族中不久前刚发生过一件大事，龙族从我姑姑怀中夺走逆王子，姑姑又服毒自尽，水妖的王族本就远离龙族隐居着，又发生了这样悲惨的事情，我父王对龙族恨之入骨，严禁王族的子女与龙族发生任何瓜葛，而我却是很想念被夺走的逆，他是我的表弟，被抢走以前我们经常一起玩耍，是很好的朋友，所以我想这次巡海逆会不会也会来呢，就想方设法从父王眼皮底下溜了出去，只是想看一眼逆。我躲在礁石后等队伍经过，那一次我没有看到你，他没有来，却看到了陈王子。陈骑了一头威猛的海兽，伴随龙王的王驾，他身上镶嵌着金色丝线的黑袍，高贵又冷峻，完美的脸庞，眼睛如同蔚蓝夜空的星辰一般闪亮。那一刻，我就爱上他了，不能自拔。直到巡海的队伍走远了，我才魂不守舍地回到家。从此茶饭不思，失魂落魄，父王看出不对，追问我缘由，我终于说出了心中的秘密，父王大发雷霆。我理解他，发生在姑姑身上的悲剧已是让他哭心竭虑，他女儿又为龙族子孙沦陷，让他情何以堪。他怕我私自出逃，将我关了起来，我就绝食相对抗争，眼见我饿到奄奄一息，亦不肯服软，父亲又是心疼又是痛恨，把我放了出来， 将我族巫师配置的一瓶尸魂水丢在我面前。饮下尸魂水，我就会失去全部记忆，忘记过去，忘记自己，忘记父王。父王意在让我做出选择，要么与龙族决绝，要么与父王决绝。我跪在父王面前叩首谢罪，父王转过身去，不再看我。我就带着小瓶子去到紫禁城中陈的府邸附近，饮下了尸魂水，然后就失去了所有记忆。同时背鳍两侧代表王族血统的金鳞也褪去了金色，这一点我事先并不知道。其实父王暗暗吩咐巫师在尸魂水中加了些材料，隐藏我的龙族血统，以免招来灾祸。其实父王是最疼我的，可是我却害死了他。 莫武抱着心口，灰眸蒙上泪雾，痛不可当。橙子心头一酸，揽上莫武的肩膀轻声说， 那不是你的错。 莫武含泪微笑了一下， 我知道父王的造反，姑姑的自杀，我对臣的执着，对父王的背叛，其实都源自于水妖血液中那固执的信念，爱憎分明，一旦认定，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之后的事情你就知道了，我从尸魂水带来的眩晕中醒过来时，已经不记得从前的一切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宛若新生。现在想来，就连性情也发生了变化，如婴儿一般懵懂无知，记忆被清除得真干净，如同一张白纸，说话做事都变得跟傻瓜一样。我因为干渴溜进陈府内的喷水池中，被陈收留为侍女，从那以后很多年朝夕相处，点点滴滴历历在目。我从不掩饰对他的眷恋和痴迷，也不会掩饰，有时候我也觉得他似乎是有一些喜欢我，可每当我刚想抓住那种感觉确认一下时，却又什么都看不清了。你出现的时候我嫉妒得要命，恨不得立刻把你藏到他找不到的地方。然后就发生了那件事。他对我说，你自作聪明时很惹人厌，下令施予我剥鳞酷刑。 橙子感觉是自己给莫武带来了灾祸，露出了一脸愧疚。莫武看到了，连忙摇头， 不关你的事，真的，那件事只是给了他一个理由，即使没有你出现，他也会另找机会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